上车无敌，羞愧难扫平那威虎山，我一马当先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秉枢扮演江水英。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